喻，要努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学习是所有委员的重要任务，要强化开展舆论斗争的意识和担当，积极对外发声，反驳谎言谬论。天气方面，受到一股海洋气流影响，昨日广东沿岸潮湿有雾。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到200米以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本港各区普遍录得几毫米雨量，新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初至到中期，沿岸地区早上天气稍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稍后两三日早上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0米，有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在暗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殘什麼自行乃大勝利，來吧愛自己，大時代中大題目中大人相信我們，全是拒絕愛上的人，當規則的人規則得很。 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听下 ，OK。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着为着献技，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又嚟到三个星期嘅自己人啦 ，OK， 咁啊，今个礼拜咧，似乎嗰个疫情方面有少少缓和迹象啦，有好几日都系跌到落去即系个位嘅数字咁样啦。咁啊，则文话 Tana 咧已经做咗呢个 work from home 嘅 office lady 咧，已经有差唔多一年时间啦。咁但系最近系复工咯，要翻翻 office 做翻 office lady 咯。 终于要翻翻 office 啦，个感觉其实原来系有啲唔惯嘅。 好唔惯，我觉得咧，而家有少少开始大家回复正常之后咧，系觉得嗰个所谓正常咧系好唔正常啊。因为过去一年，我哋已经习惯咗好唔正常咁生活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最唔正常嗰样嘢咧，因为当你一要翻公司嘅时候咧，咁你嘅早午晚餐咧，基本上真系好定时咁去进食啦。咁同埋咧，你即系 lunch time， 我觉得自己咧，我谂我系翻咗 office 两个礼拜度啦，食咗好多钱啦，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原来 lunch 系平时要用咁多钱去食饭噶， 唔系同埋跟住 咁样系唔会噶嘛。 唔系同埋跟住 OL 咧，一定系花好多钱啊，因为我谂过。嗰一年里面，你起码即系至少悭咗一半嘅化妆品钱，因为你净系化个眼影啊，开 Zoom meeting 啊，画翻条眉就得噶啦嘛，唇膏都悭咗好多啦。 唔系，我想讲咧，我有同事咧，真系就算用 Zoom 开会都好咧，都系戴口罩，同埋而家咧 Zoom 系有一啲嘅 background， 即系或者有啲嘅公仔可以加上去你块面嗰度噶嘛，有啲就算咧你冇口罩都好啦，佢都会加个口罩俾自己咯。总之务求咧喺屋企开会唔化妆咧就遮住半边面咯。 系啊，咁我已经系闹出好多笑话噶啦，就系、是、开 Zoom 嘅时候咧，一啲好即系仲要好严肃嘅 meeting 嘅，甚至可能上。停嗰啲咩，即系 Zoom 会面啊，又或者系hearing 咁样啦，咁然后突然间，咦，我其中一个证人，点解你由头到尾都有个 emoji 包住块面嘅咧？咁样 系，所以都几好笑嘅。咁不过唔惯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原来发现咧，翻 office 唯一一个好处咧，就系你真系会知道几点放工。有时喺屋企咧 work from home 咧，好难熄机嘅，真系。 系啊，同埋真系喺屋企咧，你发觉咧，即系坐低咧，就由朝坐到晚。噶啦，真系会减寿嘅，唱得多。原来真系要嗰啲咁新嘅 app 咧，系提醒你咧，隔几多钟要企起身噶。 系啦，然之后你要行下，做下运动啊，然之后深呼吸一分钟嗰啲咯。 OK， 嗱喺疫情里面咧，即系为咗咧可以催旺一下自己啦，咁于是乎咧就毅然地啦，咁啊常言道大家知道啦 ，Coco 啊大婚啦，系咪？ 系系， 咁但系 我真系幸运嘅，系讲喺疫情之前咧搞掂晒啲嘢。 系啦，系啱啱疫情之初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唔讲，大家唔知佢就啱喺疫情之初咧，即系三月份系咪应该上年嘅？ 系啊，二月尾三月头啦，系啊，三月头啦， 系啊，三月头就去咗呢个新西兰度结婚啦，咁然后哇船籍，而家未三月咯，原来一周年咯，恭喜晒，呢叫咩话？ 恭喜晒， 系啊， 子婚啊， 子 婚啊，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婚后嘅生活对于一个即系男同性恋者嚟讲，其实 作为男同性恋者 啦，作为一个男同性恋者嚟讲，其实系咩嘅滋味嚟嘅咧？ 系冇嘅，因为上个礼拜即系我老公都问过我呢个问题，你觉得我哋结咗婚之后系点啊？我系冇分别嘅，唔系因为我哋一齐生活就实在已经系太耐啦，唔会因为结婚或者未结婚而有好大嘅改变啦。不过最大改变咧就系、是，就算疫情我系。冇得去拜年啦，但系啲人都系嚟会同我拜年，而系我亦都派咗比平时多咗几倍嘅利是。 唔系喎，我哋都未收到你嘅利是， 我哋未收到啊！我冇大声，我连开工利是都未俾大家。 我计算埋在内，你哋嗰啲计算埋在内，所以我系嗰种，我喺度吓，点解我用晒嘅啲钱今个月咁样？即系，但系都好开心嘅，我都即系以前我可能即系俾，可能唔会个个都俾啦。咁但系而家见亲即系见到都知道我结咗婚嘅，我都会俾噶啦。即系可能系啲即系就算系即系楼下啲 secure 啊，或者系同事啊，或者有啲朋友嘅，即系小朋友咯，即系冇藉口唔再俾，或者冇藉口俾一。 唔系，同埋我觉得你喺俾利是嗰个过程里面咧，其实系一个教育嘅工作嚟噶，吓，话俾大家知咩叫做男同志夫妇嘅关系啊，让佢正常化。你想俾利是嘛？恭喜我啊！ 恭喜埋我老公啦、啊，跟住 系啦， 啊都系嘅，都系嘅，有啲人都会问啊，你结咗婚噶啦咩？咁即咁可能我都会讲啦，系啊，同样翻去同男人噶啦，咁可能即顺便就讲埋噶啦，嗰堆嘢就会咁都唔错嘅，同埋都冇错，同埋人哋会一有利是斗就开心噶啦嘛， 系啊， 就唔会即唔会咁惊讶吓，你做啲咁嘅嘢咁， 系啊，凭乜 show 翻冇人怨佢唔要你利是啦，因为你系男同志 couple 系咪先？ 冇错，即有钱就得噶啦，咁即呢个都系即比较开心啦，同埋近期发生嘅事啦，咁但系其实即过往一年其实都真系唔会有太多即分别嘅，即因为可能我哋本身都系一齐住啦，同埋都已经实在太熟悉大家嘅脾性啦，亦都唔会有好多太多嘅改变咯。不过都开心嘅，即喺一年入边，即其实好多都人，即好似近呢几日啦，其实好多人都继续即祝福我哋，即一周年啊，或者系即我哋即一齐咁开心啊，咁都系一个开心嘅事嚟嘅。 OK，、 我记得咧，即一年前你啱啱结婚嘅时候咧，你话你好唔惯咧，叫你身边嗰个咧做老公，同埋都未谂到应该点样称呼佢。一年之后有冇唔同到咧？ 其实有时我都。讲话我嗰个咯，咁呢个系百搭嘅，应该即系有时讲老公咧，又好似即系好港式啊，系咪咧？即系你讲咧，即系 he is my husband 咧，咁就系好简单嘅，又系个英文，但系咧有时喺中文啊，呢、这个就系我老公啦、啊，咁咧我又。覺得咧，對於老一輩嘅人嚟講，其實係要拿捏嗰一個語氣咧，係要練習一下。 同埋呢番，即係同輩大家有時你留意一下咧，一啲太太團咧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唔知點解硬係當中有一個半個嘅太太咧，佢哋開口埋口咧，三句裡面有兩句都係話我老公嘅。你覺得原來佢係冇老公嘅話咧，佢就冇咗自己噶啦。其實有啲頂唔順嘅。 咁所以其实我又唔会成日提住佢嘅，咁或者间唔中都会讲下啊我一个咯，我一件咯，佢咯，即用呢啲咁嘅方式去代表咗佢，因为我有时都会觉得成日都老公咧，又真系好似好怨气哦， 好肉麻，咁但系始终都系指婚啦，咁都应该值得庆祝下嘅，咁啊即系奈何地啦，都唔知道几时可以先至有得飞啦，咁所以就个都系 staycation 啦。咁你庆祝方案咪都系 staycation 啊？ 系，我脆脆地都，佢都话一定要住一住酒店，咁我哋去咗长洲咯。 唔系，都叫做真系过咗海啊，系咪先？ 唔系，同埋顺便探下我嘅好姊妹嘅，因为 Tina 就真系即系quarantine 咗21日啦，啱啱 出翻嚟啦，系嘛？ 先放翻出嚟，系啦，咁就冇穿冇烂啦，咁亦都精神系即系正常嘅，冇癫， 即系冇癫咗， 顺 冇发花癫， 冇。顺便我哋就入去，即系同佢拜年啦，同佢即系庆祝啦，咁又顺便庆祝我嘅即系一周年咁样咯，咁都开心嘅呢件事。 OK， 好啦，咁啊玩得开心啲啦吓。OK， 好啦，咁啊即系讲翻一啲啦。咁啊，另外我想讲下咧，即系外国咧就香港有对银坛嘅夫妇啦，系咪？咁啊，外国咧就最近有一对咧都系几瞩目嘅女嘅 couple 啊。OK， 就係呢個影壇嘅嗱，因為今個禮拜咧正啱啱係公布咗呢個金球獎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咁其實上去 YouTube 都可以睇翻一啲即係佢啲得獎片段嘅。咁但係咧有趣地方，今年嘅金球獎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啦，疫情都依然係未退卻啦。於是乎佢哋就即係唔係實體嘅頒獎啦，咁啊透過 Zoom 視像咁然後頒獎啦。咁佢哋做法係點咧？就即係總之有個錄影廠嘅，但錄影廠冇咩人嘅，冇嘉賓冇成咁樣啦。連帶到啊嗰兩個主持啊，一個就 Tina Fey 啦，一個就 Amy Poehler 啦。OK， 咁佢哋两个都系好正嘅，即系其实好笑。咁但系佢哋咧，居然两个咧一齐喺度做 opening 嗰个 monologue 嘅时候咧，两个都系分开嘅。分开意思系咩咧？就一个喺美国，好似一个喺英国嘅。咁然后将两个镜头咧左同埋右咁咧串埋一齐，因为唔可以同台做啊，都觉得危险啊咁样。OK， 咁然后跟住咧，每逢咧去公布某一个奖项嘅名单嘅时候咧，就会将嗰啲咧，即系本来喺现场就可能影住佢哋个别嗰啲候选人嘅镜头，咁然后就掟咗上去嗰、那个即系电视荧幕上面噶嘛。咁而家个个咧就喺自己屋企就透过 Zoom 一格一格咁样，咁然后先至公布嗰个结果嘅。咁所以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你今次终于有机会咧可以见到啲明星咧，到底佢哋屋企系乜嘢装饰啦？系啦，同埋着啲咩衫出场啦， 有啲人正 casual 到咧，鞋又唔着啦，着住一件 hoodie 啦，咁啊出席呢个金球奖颁典礼啦。其实好好啊，我中意见呢一啲咧，即系你未见过嘅明星嘅一面啊。 同埋有机会可以望到佢屋企，其实呢样嘢我觉得系好珍贵嘅片段嚟噶。 系啦， 你平时都唔会谂到佢屋企系点样噶，系咪？ 同埋有阵时啲屋企人又会无啦上埋镜啊，然后跟住就配只狗仔啊、猫仔啊咁样咧。咁有只温馨嘅，但系问题咧，今年因为个颁奖形式系咁啦。其实佢哋之后咧得出嘅数字咧，原来佢哋嘅收视率咧系劲跌咗60几%啊。于是我就得出一个理论咧。首先就是嗰件事就因为你视像啦，其实我哋平时 work from home 咧，大部分人咧日日都要喺度开 Zoom meeting 噶啦，已经好憎 Zoom meeting， 已经受够噶啦。而家到我翻屋企娱乐，要去睇呢一个金球奖颁典礼，仲系睇你哋喺度 Zoom。然后间唔中，间唔中又系 delay 啊，又jam jam 埋一齐，又唔系好知你边个讲咩，然后跟住啲画面又唔系好升咁样，即系大家其实唔系好想睇啦，你明唔明啊？已经顶唔顺啦，仲 zoom 唔够啊？ 我其实亦都系真系你冇心机咧，即系条条片都真系会去睇咯，咁所以你都会拣一啲自己即系喜爱嘅得奖者，可能会睇耐啲啊，其余嗰啲就真系唔会睇咯。但系以前金球奖你可能真系睇真系硬食，我要睇晒噶嘛，同埋你上台咧，始终都真系即系好靓啊，同埋你着衫啊，同埋又有啲搞笑嘅出现啊，咁你又会真系会认真啲睇晒成个颁奖礼。 唔系以前咧，即系我谂金球奖咧最吸引人嘅地方系咩咧？因为通常佢哋都好似一个宴会厅咁样咧，加拉 dinner 咁样咧， 系 即系一台里面又有即系我哋好熟悉嘅导演啊、演员啊咁样啦。OK， 咁但系咧，即系最好睇系咩咧？金球奖嘅最大嘅吸引力咧，就是、因为通常嗰班人咧坐喺度咧，已经系饮到醉晒噶啦。系啊，咁然后跟住咧，无啦啦啦，我得奖啊，上台咧，即系其实已经系醉醺醺咁样咧，即系最中意睇嗰啲咧，就醉咗嘅明星咧喺度乱噏嘢咧，先至好睇嘛。而家个都坐屋企，有边个醉咗啫？冇噶嘛。所以就唔好睇咯。OK， 咁但系其中一个咧想 highlight 嘅系咩咧？咁就系因为咧就今次咧，其实喺其中一个 category 里面咧，咁就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嘅咧，就是、我哋好熟悉嘅就系 Jodie Foster 啦。OK， 嗱，今次正嘅地方系咩咧？嗱，影住屋企啦，佢系坐喺 sofa 度啦，佢真系咧就坐喺 sofa 度咧就冇着鞋啦，赤脚咁样啦，咁然后咧就抱住好似自己一只爱犬咁样嘅，一只狗仔，白色嘅狗仔咁样啦。咁然后坐喺佢身边嘅咧，哇，一个好英伟嘅 TB 啊 ，OK， 咁原来就系其实系佢嘅太太啦 ，OK， 咁其实就系佢有个真名嘅真名，咁佢有个名嘅，咁就系 Alexandra Henderson， 咁其实咧原来佢喺电影啊，甚至咧就系喺呢个摄影界里面咧系好出名嘅一位摄影嘅大师啦，甚至系导演嚟嘅，自己喺自己行头咧相当之有成就嘅，但系从来 Jodie Foster 以往都冇带过佢出嚟噶嘛，虽然佢哋已经系私底下结咗婚啦，其实你若果记得嘅话咧、，Jodie Foster 咧以往咧所谓嗰啲 come out 咧，其实唔系 come out 得晒噶嘛。即系好似 come out 咗，咁但系又会留一线咁样噶嘛？我记得好似唔知2013年咧攞咗个奖咧，佢走出嚟咧，但系佢就话：，我知道大家咧都好想听一啲咧，我以前从来未讲过嘅嘢噶啦。我今晚都想藉住呢个机会话俾大家知，同埋好想好大声、好骄傲咁同大家讲：，我 I am single。大家嘘晒啦，嘘晒啦，系咪先？咁又跟住话，我谂大家都 expect 我会即系讲一啲关于我 come out 嘅故仔嘅一篇好劲嘅所谓出柜演词嘅，但系最唔对唔住咯，即系我唔会咯，同埋因为其实咸丰年代喺 Stone Age 嘅时候我已经出咗柜，你几时候出咗柜啊？你蒙奸我哋啦，系嘛？同埋有一次佢好似唔知喺总之喺致谢词里面，只不过话多谢我自己嘅 partner 咁样。大家嗰時都估到咧，嗰個 partner 咧，其實就真係係佢嘅戀人，又或者係真係佢人生裏面嘅 partner。但其實都冇即係正正式式嚇咁講一次話自己係一個 lesbian， 自己係一個即係同志，佢真係冇講過係咪先？冇、啊。咁但係今次就真係唔同啦，因為佢一宣布佢攞獎嘅時候咧，佢就直情喺屋企攜住自己外犬，赤腳坐喺 sofa 度咧，即刻嘴隔離嘅 Alexandra 嘴對嘴啊！ 哇、wow. 系、啊，即系呢一个短片其实即系都系即系几吸引人目光嘅，我都系第一条去睇呢个啦，咁样即系我都望，哇呢、這个就系佢太太啊，哇即系你望落去咧系真系好唔同啦，有星味啦，咁即系短短嘅头发又有啲黑色。 即係有啲白頭髮咁樣喺度 highlight 住，同埋佢哋兩個其實即係你話佢 casual 咧，但我諗佢嗰兩件嗰兩個人嘅睡衣咧都好貴嘅，係佢太太嗰件 有度過計過嘅， 係啦一件黑色嘅，即係好似絲質嘅睡衣嘅，即係你睇落好似禮服，但係其實應該係睡衣嚟嘅，但係就即係好靚啦，即係嗰件事又好温馨，你又第一次好似。咁即第一次見呢個女人，咁所以都會即我意思觀眾啦，唔可能咁大家都會即鄧麗好開心咯，即好欣然咁樣出櫃，同埋即領呢、這個即最佳女配角獎咁。 係啦，我覺得今次即其實係嘅，即以往我都好希望即 Jodie Foster 真係會好無懼地坦坦白白講一聲，即我係同志啦。咁但係最終佢每一次咧所謂嘅 come out 咧，都好似要稍微留一線嘅。咁我明嘅，你作為荷里活嘅 A list 嘅一個女演員咧，可能面對嘅壓力咧係即我哋冇辦法只可以想象嘅咁樣。咁但係終於等到。2021年攞到呢个奖嘅时候咧，唔单止葵同自己嘅太太，无惧咁对住镜头亲嘴，同埋真正嘅 come out 啦。我觉得即系嗰样嘢最令人兴奋嘅地方咧，因为今次系用 Zoom 即系登堂入室，入到一个明星嘅屋企里面嘛。咁而佢就喺金球奖里面咧，系透过 Zoom 咧，系呈现咧同志家庭嗰个原貌系点啊。我觉得呢一个嘅意义先至系最重大嘅，就系咁咯，同一般人无异咯，吓会即系同自己嘅爱犬压喺 sofa 度，赤住脚咁样咯，等待结果咯。我觉得将同志家庭嘅正常化咧，先至系今次佢嘅 come out 咧，即系最大嘅贡献。 咁讲开呢个同志得奖啦，咁其实咧今次金球奖入边咧都有好多同志嘅即系得奖啊，或者同志角色嘅提名嘅。咁一套大热剧咧，其实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啦，就系呢个 Six Creek 咧。咁其實佢都贏咗今次最佳嘅電視嘅即係喜劇啊及音樂劇獎嘅，咁代表領獎嘅人物咧就係 Dan Levy 啦。咁 Dan Levy 咧亦都即係好多謝即係大會咧頒呢個獎俾佢啦。不過佢都自己講，其實就話希望咧來年咧會有更多呢啲咁多類型啊或者多元化嘅劇種啊或者角色咧係會喺呢個電視上面同大家見面咁樣嘅。 咁希望係咁啦，咁越嚟越多即係同志嘅即係劇種會出現啦，咁亦都希望即係越嚟越多即係同志嘅演員啦可以出晒櫃咁樣，好無懼咁樣話我哋即係呈現多啲不同類型嘅故事啦。咁如果一下啦，轉頭呢我哋會請一位朋友啦，咁原來呢佢都一個媒體工作者嘅自己人嚟嘅，咁佢最近呢就喺台灣呢推出咗一本呢愛情小說，咁我哋轉頭捉住呢位朋友呢同我哋介紹一下呢一本嘅著作。 看大地破碎後請看天，趁大雾散步后亦能再会，用太多挣扎，用太多荒谬，换更多招夕，换到了更多永久。眼泪在风干后可种花，在哭泣后就微笑沐浴，间中亲孔雀，偶尔跨彩虹，愿更多保佑。在我的跟前，在你的身后，在意想意外，等得到白头，等白头以后，仍够爱的天天。世界答应我的有没有，仍够信的松开一身抑郁的扣，冲出一匹欢呼的手，渴望然后，而爱没有一丝诅咒，必须珍惜心中所有珍贵的，从来身边一一失去后还有，害怕的不要害怕，亲爱的，你来还是记得再多叹息。 伤口总有事，约定在唏嘘后尽情去活着，无限的感慨，静悄的感谢，令更多感受在我的跟前，在你的身后，在意想意外，等得到白头，等白头以后，仍旧爱的天天天天轻轻的颤抖，为了世界答应我的有没有，仍旧信的松开一生抑郁的扣，冲出一匹欢呼的手，渴望然后，而爱没有一丝诅咒，必须珍惜心中所有珍贵的，从来身边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表示要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香港管治权必须掌握在坚定的爱国者手中。又指要坚持依法治港，在基本法和宪法框架内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韩正未有提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细节，但有提到会扩大选委会和立法会的人数，相信能够令香港代议政制的代表更多，亦会更好。唐英年又说，韩正提到制度的改革不是想刻意剔除任何人。另外，唐英年说有向韩正提出香港和内地通关的问题，韩正回应指希望香港控制好疫情，但是没有提及时间表和通关指标。47人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当中11名被律政司提出保释复核的被告昨日在高等法院聆讯。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表示只进行指示聆讯，等待控辩双方提交所有相关文件之后，在星期四和星期六分两日听取复核聆讯，暂时不会处理保释申请。郑达雄和黄碧云曾经向法官申请临时保释被拒，最终两人连同其余九名被告彭卓奇、何启明、谭文豪、施德来、张可心、伍建伟、郭家麒、柯耀林和李宇信需要继续还押。警方昨日在法院外以违反限聚令为理由票控多名市民。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去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自行接种伏必泰疫苗。袁国勇表示，早前曾经表示会接种港大研发的喷鼻式疫苗，但是因为自己已经64岁，超过60岁的临床测试年龄限制，无法接种。他又说自己没有长期病患，脑部和心脏没有血管闭塞，又要经常到疫区视察和面对病毒，因此选择采用副作用较大但较高抗体的伏必泰疫苗。他说见到预约接种疫苗的人数减少，因此身体力行亲自接种疫苗，希望做到示范。正是在伊拉克访问的教宗方济各和南部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当地什叶派最高领袖西斯塔尼历史性会面大约50分钟。西斯塔尼感谢方济各到访，表明伊拉克的基督信仰者和所有伊拉克人一样，应该生活在和平和安全里面，并充分享有同其他伊拉克人民相同的权利。方济各感谢西斯塔尼表达捍卫最弱小和最受迫害人民的声音，又强调不同宗教合作和友谊的重要性，透过互相尊重和对话为伊拉克作出贡献。 在同西斯塔尼会谈之后，方济各到南部乌尔古城遗址出席不同信仰的对话会议，呼吁各派放低仇恨，为和平团结努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不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ning News。 天后张惠妹的王牌经理人陈振川和他的伴侣 Darren 喜获爱儿，引发网友讨论同志伴侣在台湾要有小朋友有几咁困难，甚至亦都有网民攻击不正常家庭被同性恋养的小孩好可怜会被歧视。就住这个讲法，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秘书长简志杰说，其实异性恋父母亦都常常被歧视，所有家长都要有对抗社会压力、各种歧视的心理质素，和同性恋是并无关系。台湾在2019年5月通过同婚专法，但是就没有开放同性配偶共同收养孩子，亦都不可以合法地在台湾进行人工生育。伴侣盟的秘书长说，根据当地卫福部的资讯，人工生育适用的对象是不孕夫妻，不过所谓的夫妻目前似乎不包括同婚配偶。加上不孕是指生理器官不孕，定是包括社会性的不孕，例如是同志，目前就没有主管机构愿意去解释。因此在台湾，同性伴侣如果想有自己的小朋友，除了是伴侣原先已经有亲生的小朋友，配偶才可以以继亲收养。尤其对男同性伴侣来讲，要有自己的孩子就更加困难，只可以到外国付出大概400万台币至500万台币，透过找代母处理。而伴侣盟同多个性别团体都希望今年5月24日过后，同婚专法或者有机会修正关于同性伴侣收养权的问题，或者直接回归民法，这些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台湾同志婚姻释宪申请人祁家威2019年同他的马来西亚籍男朋友向大安户政事务所申请登记结婚，遭受到拒绝，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告请求准许登记。而有关的宣判在4号作出判决，大安户所撤销拒绝登记主婚，但是就驳回祁家威的准许登记申请。祁家威表示不会上诉，因为立法院将会修法，这个判决只是赢一半，对方输一半，现时不会作出进一步跟进。在刚刚过的1月22日，司法院通过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修正草案，草案将会送交立法院审议，保障台湾和有关国家的法律未承认同婚的外国人，扩大开放到28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以外。而新法就不涉及中国，因为涉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等陆委会再进行研究修正。而港澳人民属于类推涉外案件，仍然适用于新法。呢次嘅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啊，正所谓就一样米就养百样自己人啦。OK， 咁其实咧以往我亦都捉住好多唔同类型啦，即系不同阶层啊，不同背景啊，甚至咧就系、不同行业嘅朋友咧就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啊，今日我哋捉住呢位咧，以前我哋从来冇捉过嘅，都算系同行啦。因为都系做媒体啦 ，OK， 甚至系做 entertainment 咁样啦。因为我哋今日捉住咗一位朋友咧，其实佢咧就归为自己人啦。面测咧就 TB 一名，可唔可以咁讲啊？吓面测啊 ，OK， 虽然有啲人睇唔到嘅，面测就系啦。咁但系佢咧就其实原来又做电视啦，又做电影啦，咁所以都其实系媒体嘅工作人嚟嘅。OK， 嗱佢咧就个真名咧系张婉婷，但系佢唔系嗰个张婉婷啊 ，OK。虽然又系做电影，OK， 咁所以咧就以防咧就混淆啦，咁于是乎就我哋即管就称呼佢嘅笔名啦，吓阿令桥啦，咁可以称呼佢做阿桥啦，阿桥欢迎 ，Hello 大家好 ，OK， 喂，嗱首先咧，首先即系想问一问阿桥咧，就系嗱，因为起初我睇你嘅 portfolio 嘅时候咧，你话你你嘅真名咧就叫张婉婷啦，咁当然啦，呢个事有凑巧啦，系咪？你又做电影行啦，你其实系剪接师嚟嘅，转头慢慢讲啦，咁而突然间有一个都即系喺香港咁知名嘅电影工作者，咁就系张婉婷。咁我以为啲事有凑巧啦，系咪？咁但系原来唔系事有凑巧，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你叫做张婉婷咧？ 哦，因为我出生嗰个年代，咁啊张婉婷就攞奖啦，好犀利啦，咁样咁我爹哋咧就觉得啊，如果可以做到张婉婷咁有成就嘅话，就更好啦，咁样咁就好随便、好率性咁样将我个名改咗做张婉婷啊。 所以如果嗰年 好任性， 无啦啦攞奖，唔知点解系李嘉诚攞奖，你就会变咗李嘉诚噶啦，系嘛？ 系咯。 哦，咁原来因为真系张婉婷导演攞奖嗰年啊，跟住你爹哋妈咪就索性真系改你个名做。张婉婷啊，又几 interesting。 跟住之后，其实就系后边就啊，见到张婉婷啊，然之后就叫我导演，咁我就由细细个听到大，我都唔知道导演系咩嚟嘅，咩概念咁样。跟住之后后屘就系大个咗啦，先至发觉会唔会可以又做啲嘢咧？咁样咁，然之后中学又加入咗剧社啦，咁样然之后又做咗导演，咁然之后慢慢咁样觉得有少少天分啦，咁啊继续喺呢行发展咯，即系都系一个系啦凑巧。 即系你细细个唔单止改咗个名系张婉婷，甚至就系细细个嘅时候叫你做导演添啊！你屋企人 咁佢哋系讲笑咁样咯，或者系个魔 咁 魔咒咯。 咁如果你阿爸改咗你做舒淇，咁你大个未吓做女明星？ 唔系睇边个舒淇啦？咁可能系影评人嗰个舒淇嘅， 系咯， 系嘛？咁另外嗰个舒淇，你都除咗去电影之外，亦都可能要拍咗写真啦。 啊！可以试下嘅， 试下你同一轮啦。 哇！咁真系估唔到，原来一个咁样嘅名字真系注定咗你入呢一行嘅 interesting 嘅一个故仔啊。OK， 好啦，嗱，呢一个咧就系后生好多嘅张婉婷，都系做电影吓，同埋电视，都系媒体工作嘅。咁就系佢笔名啦。你嘅全个笔名系叫咩话？ 展令桥。 展令桥，哇！完全系嗰啲令狐冲嗰啲 friend 咧。系嘛 ？OK 啦，即系文艺啲咯。 OK， 嗱，今日捉住阿乔咧上嚟咧，因为其实原来佢其实最近系出咗一本书嘅，即系所以唔单止系仲系做媒体啦，咁而家做埋文字上面啦，写埋呢个小说啦，咁同埋听讲个小说咧就 based on 佢自己嘅真人真事嘅，咁啊听讲就so far 而家喺台湾出系嘛？ 系啦，喺台湾咯，白象文化帮我出嘅。 嗱，我转头先慢慢讲你最新嘅著作啦。OK， 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有趣嘅呢个行头咧，因为你作为一个即系面测系 TB 吓，即系嘅媒体工作者啦。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电影行咧，其实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嘅行业咧，都系即系男性做主导嘅。 系啊， 电影行咧，尤其是我觉得系譬如话即系 technical 嗰范啊。即系无论系打灯师啊、美子啊，美子可能好少少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剪接师啊、摄影师啊，无论中外咧，都系男性为主导嘅。咁但系你作为一个女性啦，即系嗰样嘢唔一定你系一个 TP 添吓，唔一定系自己人啦。但系作为女性喺即系呢个行头嘅时候咧，其实你觉唔觉得你都需要比起一般嘅男性，即系同事啦、同业啦，你要额外走一啲比较艰辛嘅路，你先至可以埋到位咧？ 系会噶，其实我觉得真系，因为有时佢哋会觉得你唔系男性啊，咁样，譬如体力上边啊，或者点样去埋堆啊，嗰啲会难啲咯。咁但系作为女性，你都可以有好多关于女性嘅 嘢可以寫到出嚟，即係譬如許鞍華啊、張婉婷啊嗰啲，佢哋寫嗰啲嘢，其實佢哋係有獨立自己女性嘅思想喺入邊，都係好受歡迎嘅。 OK， 嗱，我知道你即係其實係曾經都譬如話幫電視啊、某啲嘅電影啊，即係甚至係可能一啲網台嘅節目啦，做好多啲後期嘅製作啊，又或者可能跟進嘅導演工作啊，尤其是係剪接方面啦。你可唔可以 quote 少少例子？即係譬如話，我知道你做過好似 TVB 啦，亦都做過亞視啦，有乜啲有冇一啲係你講出嚟我哋哦，原來佢有份參與製作嘅咁樣咧？ 我 TVB 我就做過同事三分親啦。 嗯。 跟住之後，長仔嘅《K 入黃金屋》啊，仲有《盛世人傑》啊，嗰啲都做過咁樣咯。咁亞視就比較都係 variety 嗰邊多啲，就譬如亞姐 show 啊，《感動香港》啊，嗰類多啲咯，係。 O K， 係啊 ，O K， 仲有 promotion 咁樣嚇。 O K， 嗱，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尤其是係做電影啦，即係電視製作咧，我覺得都係好揼時間噶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好多時都係有一個 pattern 啦 ，O K。吓，即系你 book studio 啊，即系几时开厂啊，几时录影啊，几时要剪好啊，咁样都有个规律。但系拍电影咧，我听我啲电影嘅即系朋友工作者讲啦，哇，飞人得好紧要噶，动辄真系可以几个晚上啦，即系咩都唔即系瞓都唔得噶，就等埋位咁噶，系咪啊？ 如果系要跟组嘅，譬如我之前喺北京做嘢啦，咁样咁跟组嘅话，咪要早出晚归咯。咁你翻，我系作为一个副导演，然之后又去做剪接。跟然之後睇後期嘅話，咁你作為一個副導演啦，去拍完嘢，跟然之後你就要落廠房嗰度，又要睇剪接成啊嗰啲，咁咪瞓得好少咯，真係。如果跟咗六十日嘅話，或者係六十日，每日平均都係瞓得嗰三四個鐘咁樣咯。 哇！同埋好多時即係就算喺片場裡面咧，好多時大部分嘅時間咧係等多過真係埋位嘅喎。 哦，咁我又唔係啊，我都想做等嗰、那個。 咁可能演員，可能演員係等多啦。 係啊，我哋做副導演係一定係好扯嘅，即係譬如你要睇下演員佢化曬妝未啊，props 點樣啊，跟然之後導演有咩要求啊，燈啊成啊嗰啲，你係要準備曬俾個導演，導演坐埋位啦，咁樣開開心心就I action 啦，咁樣咯，係要做呢啲咯，係啊，我曾經 同埋 咧 ，TVB 係你 sorry 你 講你講。 我曾經試過喺TVB 做《盛世人傑》嗰陣時，係外景接廠景，廠景接外景，跟然之後係連續47个钟头。 哇！47个钟头啊！ 係啊，我直情係寫長記單嘅時候係好似坐咗喺隔船上面搖住咁樣寫。其實嗰陣時導演啊啲都唔會再話你㗎啦，但係大家都知道㗎啦，因為係廠接景嘅廠接外景，外景接廠景，其實都係大家都係辛苦嘅，都係 係嘛。 所以咧，我聽到一啲咧，即係以往做電影嘅朋友都會講咧，佢哋除咗即係當然啦，工作上面夠專業之外咧，佢哋係練得一身咧，無論你去到邊度，無論係幾多點都好，總之你有空間可以瞓到覺嘅話咧，佢就可以即刻瞓俾你睇㗎啦。咁然之後，當要嗌做嘢嘅時候，亦都會即刻起身咯。 我就比較好啲，因為或者我之後就做剪接多啦，咁樣咁跟然之後上到大陸嘅時候，其實佢哋啲時間就比較固定嘅，都好嘅，係啦，咁樣咁會好少少咯，係啦，喺內地嚟講。 係啊，即係正如好似 Tanner 話齋咧，即係嗰只咧企喺度，你都可以恰着咧，咁你就有得 rest 咯。因为可能真系随时你得个一个钟头可以瞓嘅咋，咁之后跟住又要踩落去噶啦，要踩到好尽噶啦，咁样啦。有我识有啲朋友咧，真系咧吓点啊？你真系挨住喺个 lift 度，你都可以恰一恰噶，你有冇搞错啊？你随时可以熄掣，你真系好劲。 咁你咪冇晒啲私人空间或者私人生活咯？咁你点样识女朋友啊？或者有咩娱乐啊？你娱乐就系可能系就系拍戏噶咯，系咪咧？ 唔係娛樂嘅話，我就會自己有時食飯 me time 咁樣去睇綜藝啊、電影啊咁樣咯。係啊，都係睇翻呢啲嘢咯。但係睇嘅時候就會諗緊啊，如果咁樣做會唔會好啲咧？如果 take 呢個 shot 會唔會好啲咧？咁即係個腦係休息唔到啊。咁 都同工作有關嘅，即係娛樂都係嚇。 你真係人生如戲啊！你真係。咁但係喺你即係从事即係电视同埋呢个电影制作里面啊，你有冇即係曾经係做过 LGBT 议题嘅一啲劇种啊咁样。 哦，咁真係冇啊， 冇 想做嘅其实。係啊係啊。 係啊。 想做嘅其实。 如果你做嘅都係嗰啲即係主流嘅电视台啦，香港有几多个啫。係咪咁如果你以往嘅话，我諗即係其实真係乏善足陈囉，真係可以 call 唔到话啊到底有啲乜嘢即係。而家好啲啦，即系多咗好多啲 BL 剧种啦，突然间又成为咗一个即系潮流咁样啦，好似就好玩啲咯。 嗱，既然我捉住一位电影人嘅自己人咧，即系同我哋倾下偈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啦，因为最近咧近呢两个礼拜咧，其中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咧，咁就系呢个萧生就大战呢个游学修，就讲紧香港是否电影已死。你都应该有留意啦。咁你作为自己都一个媒体人啦，咁你即系点睇今次嘅争论咧？ 其实系大家要去变通咯，去识得去走位去。配合呢一個社會嘅變化，而唔係死咗就真係死咗，就唔想再去改變咯。因為其實呢個社會係不停咁樣進步噶嘛，不停咁樣改變噶嘛。咁你如果自己唔適應嘅話，咁你一定死硬啦，係咪先？但如果你去適應，開創一啲新嘅路，其實永遠都唔會死嘅。就好似而家啲 artist 咁樣哦，帶貨好興嘅，咁咪全部都走去帶貨咯。咁就係要適應咯，我覺得係。係 咯， 即係你帶貨係咪所謂嘅嗰啲銷售節目啊？即係 係啊。嗰啲咁樣， 即係你講到好似咧去 走私大貨咁， 直銷節目， 攞架車去碌人，攞架車去碌人。 OK， 嗱，即係呢個爭論之中咧，我就覺得即係其實是一個代際嘅即係爭論咯。其實基本上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真真正正香港嘅即係電影事業嘅黃金期咧，真係係發生咗喺好多年前，可能係八十年代甚至係九十年代初咁樣啦。明嘅嗰陣時個客觀條件同今時今日真係好唔同嘅。今時今日我哋要面對嘅又係經濟轉型啦，政治上面嘅不穩定啦，亦都係疫情嘅影響啦，咁樣咁同埋個消費嘅模式亦都唔同咗啦。而家多咗咁多選擇啦，網上面啦，係咪？咁所以同以前就係話，去睇出戲係一件大事嚟嘅，一定要做嘅，同今時今日真係好唔同咯。同埋我覺得嗰個爭論就係、是，即係遊學生我都撐佢嘅，因為其實就係、是、咁你阿蕭生你上咗岸，咁你又唔好睇死而家新一代就真係，你哋唔會有我哋嗰陣時咁輝煌嘅年代㗎啦，咁樣咁時代真係唔同咗嘛。咁今時今日就由後生仔去創造自己嘅輝煌咯，同埋我少覺得就係好似上一代嘅電影人咧，都係好強調呢個唔係淨係即係蕭生嘅問題，而係我覺得即係譬如就算外國嘅啲好知名嘅老導演咧，即係好似馬田史高西斯咁樣咧，佢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嗱電影咧，我哋淨係覺得即係得一種模式嘅啫，就一定要係入電影院睇嘅電影先至為即係大銀幕先至係正統嘅電影。喂，但係今時今日真係唔同嘛，而家個個都串流，而其實而家我哋上網睇嘅電視嗰啲串流嘅電視好多都係非常之有誠意。同埋即係好高成本嘅製作嚟㗎嘛，咁只不過就係我而家坐喺屋企睇囉，我隨時話停就停，我分開幾多集睇又得，我一口氣睇曬又得咁樣，咁真 係 個消費模式唔同啫嘛。 模式嘅改係咯，所以呢啲就係佢哋模式嘅改變咯。如果你淨係覺得我票房點樣先至為止係贏嘅話，咁係冇得講嘅，因為其實而家以前邊個會攞住手機係咁睇啊？咁而家個個手上邊都拿住個手機㗎啦，咁唔通你手機睇完之後你唔當佢係咩？係咪？ 係咯， 都係咁樣咯。 咁我又明白嘅，即係嗰啲大導演佢覺得哇，我用咗咁多心力同埋成本去做呢套戲，係真係要放大銀幕你先可以睇到我嘅誠意，睇到嗰啲即係細節 details 嘅。咁你有幾堅持就係我拍嘅電影一定要喺電影嘅大銀幕睇先至係叫象徵呢？ 我绝对唔坚持 不是。不过其实我觉得有一啲片种呢可能真係喺入戏院睇嘅时候係个优势嘅。即係例如你睇变形金刚咁样你屋企睇嘅时候呢咁的而且确你係少咗个大人物嘅时候係争少少嘅。咁但係与此同时。係啦但係与此同时即係你唔係下下套套都係变形金刚嘅制作模式或者嗰种嘅卡士嚟㗎嘛。即係仲有好多唔同嘅创作其实原来我真係喺屋企我透过个荧光幕可能系电视或者系电脑甚至乎正如刚才所讲手机啊平板啊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嘢都可以睇到囉。咁我觉得戏院有佢存在价值但係唔可以忽视其他都可以睇到呢啲媒体创作嘅空间囉。 係啦同埋我觉得嗰啲真係好有资格同埋上晒岸嘅即係电影人呢同埋大导演呢即係唔好以一隻太过精英嘅角度去睇即係成个 art form 囉。我觉得既然个模式系有咁多唔同类型嘅选择嘅时候你点解唔交俾即系消费者自己去决定乜嘢嘅即系 format 适合我啫。点解你要决定话我觉得即系得一种 format 可以呈现电影嘅真相啦。咁我觉得呢一种系太过精英主义嘅一种睇法。 即係我認識嘅即係新一代嘅即係後生仔後生女咧，其實佢哋真係拿住個手機大嘅，佢哋乜嘢都係喺個手機上面去吸收翻嚟，或者係電腦咯。所以包括電影啊、電視啊，或者係一啲 MTV 啊，其實佢哋已經習慣咗喺嗰個即係手機仔嗰度睇咧。反而佢又覺得我唔需要所有嘢都要喺即係大銀幕度睇咯。但係我都知大銀幕梗係好睇啲咧，但係有時佢哋又要為咗快啊，或者有時為咗等車又要睇下，搭 lift 又睇下，咁所以有多時都會喺個少少熒光幕度就解決咗啦。咁但係都係睇一套電影嘅。咁我覺得兩邊都有，即係都有去啱嘅地方，亦都唔能夠話一邊係蓋過曬另一邊咯。 OK， 阿奇話，即係譬如話你嗰行頭頭先講過啦，即係女性已經少噶啦，係咪自己人就更加少咧？同埋你喺你自己嘅即係職業範圍裡面，其實你算唔算係 come out 咗嘅？ 我冇明確咁樣講過咯，不過應該大家都知道咯，係啊， 作咗喺額頭係嘛？ 係啦，洗唔甩嘅好似係。 會唔會其實呢個行頭咧，反而即係未必你一定要 come out 我係一個 lesbian 啦，而係話即係其實我係比較男仔頭，唔係好典型嗰只，即係好女性化嘅女性咧，反而其實係會有方便咧。 其实我就好好彩，我遇到嘅人其实都唔系话太介意究竟你系同性恋或者系异性恋，就系、是、都觉得系咁呢个尤其是系电影行业啦，咁样咁梗系更加多元化啦，系咪先？所以佢哋都唔会话介意，哇你系gay 或者 les 啊，咁样会有啲咩歧视？系绝对唔会。我其实我自己呢方面就比较好彩，同埋比较感恩啲嘅。 系。咁但係咪呢個行頭我哋成日都講就話即係一定要去埋堆啦吓、啊、我覺得嗰個埋堆可能即係其中一種方法就係、是、其中一樣模式就係話好多時你咁收工啦，咁三更夜半啦，咁可能真係要大家一齊去宵夜呀，去劈下酒呀咁樣。 咁冇得去囉。 咩話即係去 club 你又冇得去係咪 咁唔通我叫阿姐姐过嚟，阿姐姐帮我点歌咁样咩？系咪先？冇可能噶嘛！ 唔系点歌，我觉得 OK 喎。 唔系啊，我觉得啲麻甩佬嘅玩意，即系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啱某啲 TV 嘅口味噶嘛。 唔系啊，就算如果你话收工一齐去揼骨，其实都难噶嘛呢样嘢系。 系啊，即系等于你去拔罐啊，去嗰啲叫做乜嘢啊，刮痧嗰啲咁唔通啊？大家一齐刮痧好啊，除啦，咁佢哋啊除噶啦嘛，系咪先？咁我点样除咧？我又真系好尴尬咯，就系、是、或者系呢啲咯。不过做 so far 都 OK 嘅，真系。 OK OK 嗱、嗯，今日我哋又捉住咗一位即系朋友啦，咁啊佢嘅笔名咧就叫展令桥啊阿桥啦，我哋简称下。咁其实咧佢嘅真名就系张婉婷啊，咁但系就唔系嗰位导演啊张婉婷嘅。咁咧就佢细个时候咧，咁佢父母就即系见到阿张婉婷咧就啱啱攞奖，于是乎就改咗佢名，咁亦都系寄望佢咧未来长大之后咧有张婉婷一样咁高嘅成就啦。咁结果佢真系咧入咗去呢一个影视嘅行业里面做剪接师啦，后期制作嘅导演啦。等等啦，咁样咁而最近咧，佢仲要喺台湾出咗一本书。咁呢一本书咧就是、based on 佢嘅真人真事，就系佢细细个时候嘅 puppy love 嘅。嗱，转头一点钟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再捉住佢同我哋介绍呢一本喺台湾已经刚出版嘅有关女同志嘅小说啦，爱情小说啦。咁啊 based on 佢嘅真人真事啦，咁希望好快可以喺香港出版啦。转头翻嚟听下佢嘅故仔。I'm sipping wine in a robe. I look too good,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My house clean, my pool warm, 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and the West. Making 大致多云，沿岸有雾。横澜岛嘅能见度曾经降至200米以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本港各区普遍录得几毫米雨量，新界北部嘅雨量更超过20毫米。预料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初至中期沿岸地区早上天气稍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后生仔，我怕你后备都做不到、啊、 四季子才是一架飞机的主角，好像一队球队那样，前锋才是主角来的嘛。你都叫梅西，梅西啦，有得揀，难道做后卫咩？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的 Calvin 可不可以一圆飞机师梦想？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一套经典日剧配上经典主题曲，每首歌曲建立于不朽爱情故事。用音乐见证最触动人心的一刻。星期日下到4至5，天空海阔白月套重温超过20年的感动，90年代日剧主题曲特辑。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我成日听人讲咧，文青文青啦，文青系咩样嘅咧？我真系唔系好知道。不过我觉得今日嘉宾 唔系你呢只样咯，文青，我好肯定。 我觉得今日嘅嘉宾咧，就真系可以即系即系承担起文青呢个名，因为咧佢又即系又做电影啦，你知文青几鬼中意电影噶啦，即系又着得好朴素啦，即系我哋访问我望到佢个样子，又着住件 即系唔够你闪啦， 灰色嘅上衣都系。咁同埋最厉害的一样咧，就系佢识得写嘢啊，写作咧就系、是、一个文青咧最大嘅即系本钱啊。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请到一位即系年轻嘅作家啦，展凌桥咧就嚟到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佢嘅新书咧就系、是、呢个《用心忘记》咁，欢迎展凌桥。 OK， 阿乔啊 ，Hello，Hello。 嗱，转头就慢慢介绍你呢本咧，最近喺台湾咧就推出嘅书啦，希望可以好快喺香港嘅即系出版社发行，我哋可以有机会可以拜读咁样啦。转头会介绍嗱，但系头先因为问开你嘅即系行头啦，因为你做电影啊、电视啊，甚至系好多做后期嘅制作啦咁样。咁但系我想即系问下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各行各业咧都遭殃啦。即系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尤其是电影业喺过去一年系咪真系即系佢基本上系停晒工噶？ 以我所知，其实都有啲开嘅，系啦，都系不断咁样开，不过就系、是成本就会低好多咯，即系个投资啊， 個投資佢哋係細咗好多咯，咁所以大家都係偏向於劇情片、寫實片、接地氣啲嘅咁樣咯。但係特技啊嗰啲就少好多啦。 OK， 即係話喺疫情期間都有人開戲嘅。即係都有開工嘅， 有 都有拍緊嘅， 我都有開，係啦。 哦，你都有去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喺即係片場嘅時候咧，即係無論外景又即係內景啦，係咪都做足曬防疫措施啊咁咧？ 要呢啲一定要噶啦，咁系口罩啊、消毒药水啊、剩啊嗰啲系不能少啦，呢啲咁样系咯，其实基本上都 OK 嘅。 OK， 因为你始终你都要我哋呢一行，如果你话四人限聚啊剩嗰啲，咁真系拍手指咩？真系冇得拍嘅。 系啊，真系冇得拍噶嘛、啊！你动辄真系、可能你镜头前就两个恋人喺度即系拍紧温馨嘅场面，咁但系哇，你围住佢后面嗰啲制作，无论系打灯师傅啊，成扎噶嘛，真系。咁所以你真系嗱，咁所以前嗰排我哋未听到咧 ，Tom Cruise 咧本来要拍呢个最新一集嘅即系Mission Impossible 嘅，咁佢见到喺 在场好似唔知系啲摄影师定系咩咧，唔做足呢一个。社交距離咧，佢鬧到人死啦！個錄音就要外泄啦。佢真係好中氣，你都有聽過係嘛？係嘛？ 係啊，聽過。 咁你覺得係咪抵鬧啊？ 係嘟嘟嘟嘟嘟咁樣，嘟嘟嘟嘟。啊，係噶，其實即係如果佢哋，因為你始終你荷里活嗰啲，如果你真係全部人停工嘅話咧，你係損失嘅數字係真係天文數字嚟㗎嘛？係 啊，天文數字。 因為你兩個 crew 咁樣，然之後令到人哋俾人哋去檢控啊嗰啲，真係。好唔抵啊！咁样系， 我听闻咧最新嘅报道咧，就本来佢哋谂住咧今次拍呢一集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拍埋下一集嘅。咁我谂系为咗即系悭个成本嘅关系啦。咁但系因为咧，其实佢哋拍嘅期间咧，咁即系因为当中有好多系一啲即系来自英国嘅一啲幕后嘅制作人员啊。咁但系你大家知道啦，即系英国咁啊，Boris Johnson 突然间又要改呢个 policy， 咁 Queen Crown 咧，咁于是乎好多一啲佢哋个剧组嘅人员咧，即系惊若果我再迟啲继续拍落去嘅话咧，我翻唔到去家乡，又即系翻到去嘅时候咧，都被逼唔知要隔离几多日啊。咁所以佢哋被逼就要 cancel 晒，即系成个制作。咁所以而家就停晒工啦，咁样咯。咁我谂而家 Tom Cruise 应该喺屋企讲粗口啦，戴住口罩讲粗口。 喂，但系咧，我最新近睇嗰条片咧，系 Tom Cruise 嚟嘅三条片，但系咧个三条片入边嘅 Tom Cruise 咧，其实都系都系假噶，用呢个咧即系特技效果制造出嚟咧，系令人分辨唔到系真定假。咁我觉得佢以后咧，其实可以用呢个方法拍晒所有片，咪唔怕被感染。 系啊， 人面识别啊嘛。 系啦，嗰只科技叫 deepfake 嘅，系啊。 系、 啊，我觉得嗱，首先又好似啦，同埋后生咗。 嗯， 系嘛？ 讲嘢快咗， 讲又快咗。其实系日后唔需要有真嘅演员噶啦，咩都虚拟，成为咗用 algorithm AI 就变成有明星噶啦。吓、啊，呢、這个世界好快嚟到啦。 你哋啲 background 其实都可以去模拟出嚟噶，即系唔需要就系实景噶啦。你喺实景嗰度咧，你跨咗一个地方，跟然之后个 camera 咧喺嗰度影完之后咧，喺后边已经系你系可以全部虚拟翻晒个景出嚟嘅，即系个演员唔需要去实地去现场嗰度去拍噶啦。 系啊，最出名就系近排喺 Netflix 嗰套，可能大家都有睇咧《金国之祭》咧。咁其实成个摄都系影到冇人噶嘛，但系原来嗰个只系一个后期制作嘅景嚟噶咯，成班演员系喺个绿幕之前去做，即系做佢哋嘅所有戏咯。 系咯，嗱，既然讲开啦，即系又讲多少少新嘅发展啦。因为咧，其实但系听闻话咧，而家 green screen 咧已经 out 噶啦。而家唔用 green screen 噶啦，因为而家咧，即系譬如好似 Star Wars 新嘅制作啦，《Mandalorian》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其实佢已经唔系用紧 green screen 啦，你知唔知佢用紧咩啊？佢系后面用紧大嘅 LED mon， 系大得好紧要嗰啲咧。咁所以咧，佢唔系用 green screen 加翻个唔知咩星球嘅沙漠啊，佢根本个演员就喺个大嘅 LED mon 前面喺度影，即系当然我哋要铺翻沙啦。如果嚟沙漠嘅话，咁但系后面其实系 screen 嚟噶，系真系播紧大电视啊。咁所以而家已经分唔到真伪噶啦， 即系好多年前以前我哋睇嗰啲粤语长片咧，后边个幅画其实系画出嚟嘅，即系大家。 然之后加翻啲花花草草喺前面系真嘅， 即系而家就用 LED 嘅 screen 啦。咁OK 好啊，咁样 OK 啊，咁啊即系 update 完大家即系有关即系电影嘅状态咧。因为我哋今日有一个真系电影行头嘅TV 唔系面差系 TV 嘅朋友，咁就系阿乔啦。OK， 喂，但系真系要介绍下你本书啦。OK， 嗱，本书咧就系叫做《用心忘记》，咁啊，曾文华咧就系 based on 你以前嘅一段 puppy love 嘅吓，自己人爱情嘅。不如咁啦，未同你讲下。 呢本书嘅即系故事背景之前咧，不如我截录一段听下先啦，好冇？ 随住日子嘅过去，认识嘅朋友越嚟越多，嚟自唔同地方嘅人同事令我得着更多。得闲嘅时候会同朋友或者屋主苏生倾下偈，生活渐上轨道。而我更不时会同苏生佢哋讲起我同你嘅种种。苏生话：爱情本来就系一个循环，因为习惯呢一种痛，所以自己总会不期然再寻找新嘅人和事去延续呢一种痛，宁愿重复又重复咁受伤，都唔想离开。记得嗰一日，我帮忙喺屋企嘅后花园除叶拔草，嗰度好大，仲有柠檬树、做菜嘅香草，仲有好多好靓嘅野花，更加有玫瑰。嗰一株株嘅玫瑰颜色鲜艳得令人目不暇给。我企喺嗰度欣赏咗好耐，偶然发现有一棵要枯萎，想伸手将佢除掉，但系大意嘅我俾嗰啲刺整亲，睇住鲜红色嘅血迅速从伤口渗出，然后一滴一滴咁滴落嚟，将脚下面嗰啲绿油油的野草染上了一点红色。女人就好比玫瑰，美丽而又危险。苏珊走过来检查我的伤势，边替我将落药水边笑着地说，我知道她的意思。望住指尖的血红，我想起你，一个令人欲罢不能的你。 咁呢一个段落呢，就係、是、因为我中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咗墨尔本读书啦，咁样咁有时呢就会去到同嗰、那个嗰、那个 host 去倾偈咁样啦，咁佢就知道我呢一段情。咁有一次呢，我呢就去佢后院后花园，哇，澳洲啲屋真係犀利呀，佢係坐落喺呢个隐蔽嘅森林入面。咁我呢就啱啱开始入去嘅时候呢，我觉得哇，点解隔篱嗰啲美轮美奂，点解咁高楼大厦别墅咁样，跟住之后我间点样零零丁丁系入咗去个头位，跟住之后成间都系木造，仲要有好多蜘蛛网啊嗰啲咁样。哇！我入去我就自己惊啦，咁样首先，咁然之后咧，佢哋好热情嘅，咁样咧，个屋主咧就有三个仔女，咁三个都唔同国籍、唔同国家噶，一个系意大利。跟住之後，第二仔係南非，跟住之後第三個係澳洲。咁你可想而知，佢哋係幾咁大家庭啦、，international 啦咁樣。咁佢哋後花園咧就種咗好多玫瑰啊、檸檬啊嗰啲咁樣。有一次咧，我就同佢哋去摘，即係摘啲枯萎咗嘅玫瑰啦。咁樣就唔小心就刺親隻手。咁然之後，屋主叫 Susan 啦，咁佢就去幫我包扎啦。然之後就引咗一句嘢，就係話女人就好比玫瑰美麗。而有危險 ，Rose just like a woman, beautiful but dangerous 咁樣。哇！跟住然之後，我就突然我就係、是、依句嘢就好刺激到喎。跟住然之後，我就諗起就係嗰個一個欲罷不能嘅佢咯。 咁听讲话咧，其实呢本书咧就系 based on 一个即系、就是、你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咧，细到只系得十二岁嘅一个，算唔算系初恋故事咧？吓， 系啊，我哋都系对方嘅初恋嚟， 系 即系彼此嘅初恋咯，系啊， 系啊，你点样认识嘅嗰阵时？ 学校咯，学校一个初中嘅时候，都系大家都系同学，咁分班试认识嘅。因为其实佢唔识我嘅，不过系我留意到呢个比我哋稍微成熟嘅女仔咁样，咁跟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呢个第日肯定系大姐大嚟噶啦，唔好得罪啊，惊俾人入啊。咁跟完之后好留意佢啦，咁样跟完之后后屘开学嘅时候，即系真正开学嘅时候咧，我就咦突然之间唔见咗佢，咁我心咧其实就放松咗嘅，但系咧又不其然咁样咧就会寻找佢嘅身影。咁真系一个面盲嘅我咧，系真系入去就代表面盲嘅。咁咧去到初三嘅时候。即係中三嘅時候，咁我哋一齊參加團契嘅，咁我哋學校係基督教學校嚟嘅，咁樣咁團契，咁大家佢都係團契，我又係團契，咁樣有一日就係講到佢自己屋企嘢，佢就喊咗出嚟啦。咁不嬲我都係多嘢講多嘴嗰啲嚟嘅，咁樣我老師就話：，不如你去安慰佢啦，你平時咁多嘢講咁樣，咁好啦，我就安慰佢啦。點解安下就覺得咦點解咁熟口面嘅呢個女仔，突然之間好似行雷咁樣，啪咗一下就。知道哦，原來依個就係當年我分班試嘅時候見過一面，跟然之後心底裏面係感覺害怕嘅一個女仔咁樣咯。咁然之後後屘繼續就認識啊，咁然之後漸漸咁樣越行越近咯。 OK， 所以你真正他著咧就唔係第一次你哋喺初中嘅時候見面嘅，係之後再重遇翻嘅。 係啦，嗰、那個係初二，跟住然之後去到中三、中四，我哋去有團契嘅活動嘅時候，咁跟住然之後就慢慢係因為啲宿營啊、活動啊咁樣而慢慢越走越近嘅。咁佢自己本身就唔係中意女仔嘅咁樣咯。 哦，咁、但又即係真係從曾經同你有個 puppy love 嘅，算唔算咧？定係一路以嚟都只不過係單戀咧？ 哦，一定唔會係單戀啦。 好肯定咁话啦呢个， 咁但系你又话佢系直，咁但系曾经同你有过一段情都直极有限啦，系嘛？ 哦，唔系，咁佢本身系中意男仔嘅，咁样后边系因为遇到我，咁咪一齐个年龄啦，咁样年龄两年咁样咯，咁跟完之后后边佢就又慢慢回归翻呢个正途 啊。回归，我中意呢两个字啊。 系啊，系 你仲要话回归正途、啊？ 即系佢哋觉得系正途咯。 我想问，因为个书名咧叫用心忘记啊，即系咪咁多年以后咧，其实你根本就系都系想忘记佢，定系唔想忘记佢咧？ 其实咧，我写依本书嗰个目的咧，本身系因为我想写翻我哋嘅古仔送俾佢，想嗰阵时喺澳洲想寄俾佢，点不知我写错地址，咁跟然之后咧，嗰份嘢咧寄咗翻嚟澳洲咁样俾我，咁我觉得或者真系冇缘啦，咁我就将佢重新再写得好啲啦，咁然之后就慢慢一篇一篇咁样写咗出嚟，我自己希望咧就可以好似将佢。儲存落一個 hard disk 裏面咁樣，咁儲存咗落，你有個 backup 落咁樣，咁我咪可以放鬆咁樣忘記咯。如果我唔去儲存呢啲嘢嘅，我自己個腦裏面就會好害怕去失去啲記憶，咁所以我就忘記唔到啦。咁所以依本書嘅名字就叫做用心忘記，係矛盾噶，但係就係咁樣咯。 OK， 咁呢一个当初嘅呢个恋人啦 ，OK， 咁啊系咪咁多年以嚟都已经系冇再联络咧？你甚至完全都唔知道佢近况系点咧？ 哦，咁唔系嘅，我出呢本书我都一定会同佢讲嘅，礼貌地都要单声俾佢知嘅。啊，有讲到你少少噶咁样咧，希望 吓少少啊，你都真系排名讲大话，成本书系悲壮句， 唔系咁。我冇講呢個係一定係真人真事噶嘛，咁啊屬真屬假，咁就大家去分辨啦，咁樣咯。 哦，所以你同佢講咗啦，出書之前，咁但係你有冇即係真係寄翻一個 copy 俾佢睇咧？佢睇完之後，如果佢真係有睇過嘅話，有冇啊？ 冇。 冇啊，完全冇啊。 冇，即係我哋係好耐之前，我諗係冇見都成十幾年啦，係啊。 嗯， 即系本书有讲到我哋最尾见嗰一刻就系我哋两个 repeat 嘅时候喺条路度相遇，跟然之后佢同我点头微笑嗰一下，咁样嘅，咁样嗰一下咧就系我哋最尾就见嗰一下，然之后直到而家，但系大家都即系我会有喺 Facebook 嗰度知道佢近况咯，咁但系大家会唔会话再经常出嚟联络嘅话，咁我唔。唔打扰人哋啦，系咯。 OK， 同埋你自己都已经有呢个新嘅恋情噶啦，吓系咪咧？ 嗯，之后都一直会有几段咯，系。 一直都有啊，几忙，一直都有几段啊。 咁忘记咯， 系啊，即系好似佢做电影咁，几早戏啊，未停过手啊。 唔系 外景，跟住有内景，场景跟住有外景啊，综合节目跟住音乐节目咁啊。 咦，我讲咗啲乜嘢？ 但系咧，我哋头先都即系有少少听你讲咧，你而家嘅女朋友咧系同你身处两个。唔同嘅地方，異地戀嚟嘅喎，可唔可以都講多啲啲咧？ 喺北京一齊做嘢認識嘅咁樣，咁佢就係都係做文字嗰方面嘅嘢，咁就係而家佢就會喺北京嗰度做嘢咯，咁我就被困喺香港，咁所以就異地咯。 OK， 咁佢都系被困喺北京嘅，而家即系全球嘅人都系被困喺自己嘅范围里面啦，咁样 系啦。 OK， 咁但系即系譬如话你爱上一个即系以前嘅一个即系直嘅女仔咁先算啦。我觉得好多即系其实自己人都经历过类似嘅嘢，都错爱过一个直人咁样嘅，即系都觉唔觉得系好遗憾咧？即系嗰样嘢，你好似永远都系会输俾男人咁样啊？ 我有咁嘅感觉，就係有两段比较深刻嘅爱情，就係、是、一个系新加坡嘅，同埋一个系初恋啦。咁样佢哋都系觉得，哦，我最终都系会同男仔一齐㗎啦。咁样点点点咁样，而家我同你一齐嘅时候你珍惜啦。咁样我真会听到之后我会觉得吓、啊、好痛囉。同埋哦，原来你鍾意佢只不过系因为你鍾意佢嗰个唔同咁样。係比较含蓄啲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唔抵囉。但系人哋系有人哋嘅选择，或者呢条路系舒服啲嘅， 咁如果佢可以去揀到嗰條舒服啲嘅路嘅話，咁我就祝福咯。 係，唔係？我覺得嗰樣唔抵嘅嘢咧，係在於咧，哇！如果你真係其實中意對方嘅，咁我冇得好講啊。咁原來其實佢唔係唔中意你，佢所可能較為中意你添嘅，而係話同你一齊咧，佢覺得冇未來啊，嚇！佢唔可以下一條咧，就一直以嚟都話俾大家知，就係所謂嘅正途啦，即結婚生子啊嗰條道路，即又即係成個 package。咁、喺現有嘅機制裏面，我哋真係俾唔到呢個 package， 俾唔到呢個所謂嘅未來佢咁樣，咁所以就好唔抵咯。 我或者我天真啲啦，我覺得其實無論係男女男男或者係女女都好，都可以有未來。我身邊有一啲less 嘅朋友，佢哋係直情係飛去結婚啊，去影曬婚紗相啊，去成啊嗰啲，其實只要係你哋鍾意，你哋係揀你哋嘅生活，你哋覺得舒服嘅話，依、這個就係未來咯，我覺得係。 OK， 系啊， 嗱，胜利贵言啊 ，OK， 嗱，今日祝愿咗阿乔啦，咁啊，头先同佢讲咗有关佢嘅行头啦，做电影、做电视啊，尤其是系幕后嘅后期制作嘅种种咁样啦，咁希望就香港嘅电影业有重光嘅一天啦。有另外一個黃金嘅年代啦，咁而啱佢喺台灣推出嘅呢一本嘅即係著作，亦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有機會喺香港可以出版啦。其實喺網上面都可以，係咪睇到㗎？ 其實係㗎，入去我個 face fans page 嗰度，跟住之後就我個 fans page 叫做與此同時，就係與此係牙牙學語細路仔嗰只行此與此嗰個與此啦，咁同就係童年嘅童啦。與此同時，咁其實我係好希望可以寫多啲關於一啲得意啲嘅古仔，兒童小說啊嗰啲，因為我細細個係好受何子嘅小說影響㗎，我係好中意睇何子嗰啲小說㗎，咁所以我就係好希望可以寫翻多啲一啲短篇小說去令到大家會心微笑咁樣咯。 OK， 今日多謝阿喬啦 ，OK， 咁希望即係呢一啲鮮為人知嘅自己人故事，能夠可以以唔同嘅形式呈現俾大家，讓大家知道其實愛都有愛嘅權利。Thank you， 阿喬。 Hello, it's me.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to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a,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happy.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when I call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表示要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香港管治权必须掌握在坚定的爱国者手中。又指要坚持依法治港，在宪法和基本法框架内完成香港选举制度，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韩正未有提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细节，但是有提到会扩大选委会和立法会的人数，相信能够令香港代议政制的代表更多，亦会更好。唐英年又说，韩正提到制度的改革不是想刻意剔除任何人。另外，唐英年说有向韩正提出香港和内地通关的问题。韩正回应指希望香港控制好疫情，但是没有提及时间表和通关指标。新华社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参加特邀香港人士委员小组讨论的时候表示，坚决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要坚定立场，坚决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积极作为，释宜解惑，进一步团结爱国爱港力量。梁振英又表示，十四五规划的实施是香港发展的重大机遇，要努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强学习是所有委员的重要任务，要强化开展舆论斗争的意识和担当，积极对外发声，批驳方言谬论。本港一星期内出现第二宗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55岁女死者有长期病患，前日出现急性中风，送院抢救之后在昨日清晨去世。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暂时未能够确定与接种疫苗有关，现阶段暂停接种计划是太仓促。医管局说，女士主有高血压、血脂高和蛋白尿，临床诊断怀疑是脑血管栓塞中风。事主曾经接受溶栓中风治疗，注射过药物。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相信是中风导致死亡。委员会星期一会审视死者的解剖报告和数据。他说没数据显示中风之后会引发中风，现阶段不会叫停接种计划。又指接种中心的医护人员不会详细询问市民身体状况，市民有责任先向医护交代。政府表示，昨日有大约11000名市民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累计大约83400人完成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方面，昨日大约300人完成接种第一剂。另外，前日共有两宗送院个案，一名62岁女子到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之后感到头晕，在下午1:07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留院观察。另一名30岁男子去到中央图书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之后，左边手臂麻痹，治疗和观察之后无需留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22度，初时沿岸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 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你知唔知欣妮姐姐周末有咩兴趣呢？ 我是马儿，我是印尼人，我想有好啲嘅生活，所以假期都要学多啲嘢。咁你翻去仲可以有知识，因为钱会用完，但系知识唔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ming News。春天是充满恋爱的季节，但是冇情人的单身人士可能会四处求神拜佛，希望得到一段好姻缘。而大家都知道求姻缘是要拜月老，但是同志的姻缘月老又包唔包呢？如果唔包的话，又应该求哪一位神明呢？话说在清朝的《子不语》这本书记录，有一位秦案御史非常年轻俊美，被派遣到福建做官，而当地有一名叫做胡天宝的男子就深深被他吸引，每次御史经过都会偷偷望他，甚至会偷偷地跟在他后面。最后胡天宝被人捉住审问，他向御史表白说，实见大人美貌心不能忘，明知天上贵岂为凡鸟所占，言神魂飘荡不觉无礼次子。但是御史听完之后就非常嬲怒，更加命人将胡天宝杖毙。相传胡天宝死了之后，他托梦给村民，说地府的官员觉得他一片痴心，所以在阴间就封了他做兔儿神，专门管理民间的同性之爱。他亦都叫村民为他建庙添香火，而当时福建一带亦都盛行去聘请男子做契兄弟的习惯。而到今时今日，台湾亦都有一处相当出名的兔儿神供奉处，就在新北市中和的威明堂。英国第一间 LGBT Plus 族群的银发退休社区将会在2021年中正式开幕。伦敦一间的住宅协会 Tardic Housing 在2号的时候正式宣布，将会正式营运英国第一个 LGBT Plus 的高龄退休住宅区。这个退休社区现阶段一共提供19个共享产权的公寓套房，包括一房或者两房类型可以选择，而价钱是介乎于155,000英镑到18,000英镑。而点解会特别推出友善 LGBT 族群的银发养老村呢？ Tonic Housing 官方表示，是因为根据调查，在英国50岁以上的 LGBT Plus 族群已经有超过100万人，之中有不少人其实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有所担忧。如果退休之后必须要住在一个完全只有异性恋或者对同志族群好不友善甚至恐同的保守社区，对于这些高龄人士来讲，时时刻刻都必须担心提防他人的眼光，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事。因此迫切地希望能够有一个支持 LGBT 族群的退休社区，令到大家安心可以享受下一个人生。如果想入住这个 LGBT 退休社区，现阶段已经可以在官网上报名，除了姓名、住址、是否接受有室友这些的基本资讯之外，亦都需要提供包括个人的性别认同、性倾向等等的资料。而性向一栏就除了有 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queer 之外，亦都有异性恋、泛性恋、无性恋同其他等等。另外，由于是属于社会的住宅，它的申请条件包括是55岁或以上，家庭收入每年少于90,000英镑，手上没有持有任何房地产的条件才可以购买。这一节的 Gam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ner，OK 嗱，頭先我哋開頭嘅時候咧，即係啱開波之際，未講開呢、這個今個星期咧，就係、是、呢個金球獎嘅頒獎嘅 ，OK。咁但係其中咧有一套戲咧，唔知道幾時香港有得上啦。 定係雪流已經可以睇到啦。其中有一套咧，就其實係獲得呢一個最佳女主角獎，因為佢分開好多唔同嘅劇本啊，同埋 category 噶嘛。咁啊，其實 Jodie Foster 咧就攞咗其中一個嘅最佳女配角獎啦。而最佳嘅女主角獎咧，就係唔知香港嘅朋友又熟唔熟悉啦？就係一位女演員咧，就叫做 Rosamund Pike。OK， 咁就係憑住呢套電影叫做 I Care a Lot 咧，就係獲得最佳女主角獎。我剛剛睇咗，哇，好好睇啊！因為咧，你從未發覺咧睇套電影咧，一個女奸角咧係咁好睇嘅。佢擺到明，由開頭一出場開始咧，已經擺到明話咗俾你知佢係奸嘅。OK， 總之咧，佢係做咩嘅咧？總之佢嗰個行業咧，嗰個行頭咧，佢係專係做咩咧？一啲人嘅即係所謂 guardian 啊。咩叫 guardian 咧？因為譬如有啲老人家咧。当佢哋即係可能无赖精神啊身体状态啊开始变坏啦，咁然后跟住呢即係可能佢又冇咩屋企人其他嘅支援啦，咁可能一个人啦，虽然可能屋企自己都即係剩落一啲钱咁、啊、但係呢突然间就发觉佢唔能够可以照顾自己啦。咁於是乎咧，有啲人咧就發覺有呢個漏洞，就係、是、可以同一啲醫生串謀咧，就係話：，唉、哎，呢、這個老人家咧，佢已經唔可以做一啲獨立嘅決定啦， 自理啦， 亦都唔可以自理啦、嗯。不如我就做佢一個合法嘅所謂 legal guardian。OK， 我就送佢入去監護人啦、嗯，我送佢入去老人院。咁但係所有佢嘅物業財產就我唉幫佢保管啦咁樣，咁然後從中咧就獲利咁樣嘅，咁而呢一位嘅女演員咧就Rosamund Pike 咧就係做其中呢一個嘅女角色，專係呃嗰啲咧有錢嘅老人家。OK， 好衰噶啦！咁但系点解要提咧？就因为其实佢由头到尾咧都有个女朋友，即系总之打从个故事开始咧，佢已经系一对 lesbian couple 嚟嘅。OK， 两个大奸角咧都系 lesbian 嚟嘅。咁而喺整个过程里面咧，佢哋嘅性取向咧完全唔系一个 issue 同埋问题嚟嘅。OK， 吓、啊、继续行骗啦、呃人啦咁样啦。咁但系里面咧亦都会有一啲好激烈嘅性爱场面嘅。咁所以我觉得啊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以前我哋成日都好少会见到一啲呢奸角甚至主角都係 lesbian 去做啦。咁、啊、而今次唔單止佢哋擔正啦、啊、雖然現實世界裏面佢唔係真正一個 lesbian 啦，但係演得非常之好啦，甚至嗰啲女同志嘅床戲呢你睇到淨覺得火熱啦 ,ok, 完全你覺得冇破綻咁樣。同埋呢就係、是、突然間好似轉化到啦，原來女同志嘅角色呢其實原來唔一定係我哋睇開嗰啲 lesbian 嘅戲咁樣呢會好慘情啊講 come out 啊俾呢個世界遺棄啊誤解啊咁樣。佢而家再進一步啦，而家係佢哋去欺凌人哋。 但系会调翻转头，会唔会咧？其他人睇完呢套戏或者剧嘅时候咧，觉得哇，原来 lesbian 就系咁衰噶啦！你知道有时咧，坊间嗰啲咧写同志角色咧，系写得特别衰噶嘛？ 嗱，我开头睇嘅时候咧，我都有呢个忧虑嘅。但你睇下睇下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咧，其实佢哋嘅贪婪啊，即系种种等等咧，其实唔多唔少似一面镜咁咧，就系、是、反照。其实我哋都有类似咁样嘅贪婪噶。OK， 吓咁同埋就即系原来讲个故事咧，同佢哋嘅性取向咧系完全冇关系。你真系觉得 so happen 佢系 lesbian 咯，佢亦都冇将佢嗰个 lesbian 嘅身放到好大啊，吓咁又或者系着墨好多。总之由头到尾佢都系一个 lesbian， 就系咁简单啫。咁所以我觉得佢又演得非常之好嘅，即系我从未睇过一套戏咧，就系点解个奸角啊由头到尾我好憎佢，但我又好恨睇佢收尾嗰几年咁嗰啲咧，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好值得向大家推荐嘅、就系 Rosamund Pike 喺今次喺呢个金球奖里面咧就获得最佳女配角奖，系演绎女同志角色，就系呢套电影叫做 I Care a Lot。 咁又讲到电影呢，我近排都睇咗一出嘅电影啦，咁可能呢有啲朋友已经睇咗啦，讲呢就係呢喺 Netflix 上面呢有呢个叫做阴阳师程雅集嘅电影。咁其实呢我諗咗好耐好耐呢先至肯去开呢一套电影嘅。咁首先呢因为我即係由细到大呢都係睇日本动漫大嘅。咁你讲阴阳师喎，你讲安倍晴明嘅故事喎，咁点解会突然之间系即係用一个大陆剧去拍嘅呢，讲国语呢，所以我系考虑咗好耐好耐好耐呢先至系揿去睇嘅。咁但係呢今次呢、這个即係睇完呢个嘅电影之后呢，我发现咗一样嘢咧，咪我哋之前都讲过嘅，话中国大陆咧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啲电视剧啊、电影系禁咗唔俾你拍嘅，即系可能你讲紧啲暧昧得嚟太过火热嗰啲唔俾你拍啊，讲神神怪怪嗰啲唔俾你拍啊，同性恋唔俾你拍啊，但系正正咧呢一套咧阴阳师嘅情雅集咧，就有呢个好暧昧嘅男男嘅情谊啦，咁啊讲紧咧就系呢个即系晴明啦，同埋博雅嘅故事啦，咁咧点解讲到里边咧系由佢哋由 由变朋友开始讲到有暧昧嘅情愫咧，唔系话真系讲紧我爱你，我需要你，系冇呢啲嘢噶。咁但系咧，佢里边系有一啲嘅对白咧，就讲到话俾我做你嘅色神啦，然之后就话系啦，色神咧就系、是、通常阿阴阳师咧就会喺佢嘅手下当中咧就会有一个叫色神嘅一啲嘅类似即系俾佢呼唤啊、指点啊去做事嘅一啲嘅嘅人嚟嘅。咁可能通常系圣灵啊，系啦，可以咁讲，可能系一啲神明。咁但系因为喺嗰个嘅古仔嘅背后咧，当你愿意成为呢个阴阳师嘅色神，无论你系一个人啦，过身嘅人，一个神明咧，其实意味住咧，就系我将我余下嘅一生所有嘅时间都奉献咗俾你，都俾晒你，甚至乎系会为咗呢个嘅阴阳师咧，系赴汤蹈火嘅，即系你要我去死，我都会去死嘅。 哦，即系其实简单啲解释，色神即系观音兵系嘛？ 咁又，我覺得比觀音兵更加高層次嘅、 因為佢始終係一個神啊嘛，雖然任人洗嘅神係嘛，都係神。 咁同埋咧，都有講咧，就因為佢哋喺一啲嘅即係可能陰陽界裏邊咧，係唔可以立亂咧，將自己個名咧拱手相讓俾佢即係另外一個人嘅。咁但係喺套劇裏邊咧，佢都會講話我願意做你嘅色神，你攞咗我嘅名字啦咁樣。咁然之後，坊間就好多唔同嘅解讀啦，甚至乎咧講緊呢一個即係陰陽師背後嘅故仔嘅時候，其實究竟程明同博愛係咪有一啲比友情更多嘅感情喺背后咧，咁但系你知啦，中国电影又唔会真系去讲噶嘛，就算 Netflix 去做都好，咁都可能会有啲隐晦嘅。咁但系咧，即系除咗呢啲情节咧，令人睇到咧有啲戚戚然之外咧，咁亦都有一个几好嘅推介嘅，即系观望论个故事你中唔中意？咁但系咧，去到最尾咧系有赤裸打斗嘅场面噶。即系头先阿 Brian 讲嗰套戏咧，就有赤裸嘅床上动作戏啦。咁但系呢一套咧就有赤裸上半身嘅动作打斗场面。 哦，你讲咁耐系赤裸上半身咋系嘛？有咩咁特别啊？ 冇下半身， 靴晒啦！原来真系赤裸上半身。 你要睇赤裸上半身啊！嗱，啱啱醒起我都睇咗一套即系 Netflix 又系赤裸上半身系嘛？ 所谓嘅即系真人 show 咧，就系呢个 Bling Empire 啊，即系摧残。帝国啊，咁佢国入边咧就讲几个好有钱嘅人啦，喺即系美国，即系住喺一啲好有钱嘅地方咁样啦。咁佢哋就讲佢哋点样去即系花费啊，点样去即系豪使啊。咁其中一个咧就冇乜钱嘅，就讲到佢，咁就叫阿 Kevin 嘅。Kevin 咧就一个 model 嚟嘅，佢系经常啊，系每一集咧隔十零分钟咧就会除衫一次噶啦 。完全系冇剧情嘅需要嘅，总之 系啦。总之。咧佢咧得闲咧同啲富婆影下相咧，就会拿高件衫就会除衫啊！咁因为佢话佢系 model 嘛，所以佢成日除衫喺镜头面前除衫同换衫嘅。不过其实呢套剧入边咧，我觉得呢个真人所谓真人 show 啦，咁其实营养就冇乜嘅。不过我觉得其中一个角色咧，我觉得佢一个即系隐藏嘅 gay man 嚟嘅，咁就系其中一位所谓嘅即系富家子弟咧，Ken Lim 咧就嚟自新加坡，我唔知系咪因为华人嘅关系咧，喺呢一个咁嘅真人 show 入边咧，佢哋系冇即系冇同有同性恋者嘅样出现啦，但系佢哋冇特别提系 gay 唔 gay 嘅。咁但系呢个男仔咧，其实就好花枝招展嘅，同埋佢讲嘢嘅音色咧，其实系高过我嘅，仲要高过我。咁所以咧，其實好多人都坊間都話啊，究竟佢係咪 gay 嘅？同埋因為呢入邊咧係冇講過佢啲感情生活嘅。咁但係最後一集咧就講話啊，其實即係大家都即係有咩各自發展啊。咁就講佢咧交咗一個電話咧，話我都要打破我傳統咧。咁佢就同一個外籍嘅男士咧就交換咗電話咁樣 IG 嗰啲咁嘅嘢咧。咁所以咧啲人就話佢哦，其實佢咪諗住即係要出櫃咧最尾個集，但係就冇好明顯咁樣去即係講佢係一個同性戀。咁大家就会有啲咁样嘅猜测。 Come on。 因为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有气候嘅转变啦吓 ，climate change 啦，以至到咧就系而家世界各地嘅天气咧都相当之变得极端啦。 熱起上嚟真係熱到咧蒸籠咁樣啦，凍起上嚟真係冰天雪地到啦。咁大家知道啦，連德薩斯州都大停電咁樣啦，然後跟住就凍到啦，即係傷亡嘅數字係相當之大啦。咁而另一邊咧，即係加拿大方面咧，我聽講咧今個嘅冬天咧，尤其是喺 Winnipeg 方面咧都相當之凍啦。我想點解要提呢個加拿大嘅 Winnipeg 咧？就係今年嘅冬天，因為喺呢一個冰天雪地嘅情況底下，啲公眾嘅巢裏面咧，有好多人發現咗一啲以前從未見過嘅嘢。因为通常你会见到即系无啦啦喺路上面有啲人系会整咗啲雪人喺度咁样嘅，系咪？但系今年咧喺呢个加拿大嘅 Winnipeg 嘅市面咧，你会见到一个全新嘅景象，出现咗啲 snowman 啦、snow woman 啦，但系嗰啲 snowman、snow woman 系赤裸嘅，点解系赤裸咧？因为以往嘅 snowman 同埋就算 snow woman 都好啦，都系可能即系几嚿大雪球咁啊，即系砌埋埋圆碌碌啦。但系佢哋今次系非常之即系政治正确嘅。即系本来冇嘅嘢都加埋落去啊！即系例如性器官，即系好象征咁又加埋落去啦。唔单止，佢甚至咧见到喺啲公众嘅场合里面咧，公园啊、等车嘅嗰个 bench 啊、巴士站嗰个 bench 啊、嗰啲凳嗰度咧，无啦啦个雪人啦，然后纤毫不现啦，仲会有啲 snowman、snowwoman 咧，就喺度动作起上嚟啊！即系有啲人净系有心机到咧，系砌埋咧。佢哋有一个藏器咁样咧，就系啦，咁就系雪人同埋女雪人就无啦啦喺啲公众场里面做起上嚟啊！ 哦， 系咪好正啊？ 咁啊，好好多嘢睇咯， 好多嘢睇啊！但系因为实在太多嘅关系咧，于是乎咧，即系个市政府系点样咧？佢哋要喺 Facebook 开个 page， 系要求嗰啲人你哋唔好再做啦咁样。 但系点解会突然间一窝蜂，即系佢哋会整咁多呢啲，即系咁情 色嘅雪人咧？唔使有组织嘅，只要有一个人做咗，就有人会跟噶啦，咁简单啦，系咪啊？ 哦， okay， 然后睇下斗边个象征象征啦。 以为佢哋又有啲咩 challenge 嘛？你知啦，即系 Facebook 上面好多乜乜 challenge 嘛，咁可能佢哋又做啲咁嘅嘢，咁都几得意喎， 几得意啊！我觉得其实然后同埋嗰样嘢系会好昙花现噶嘛。暖少少就已经系冇咗噶啦嘛，同埋本来系纤毫不现，有器官嘅，突然间都冇咗噶啦嘛，好快就会溶噶啦嘛，其实，同埋讲真，你系好难去告噶，即系你话，哎呢啲真系咧，有伤风化咁样，到你走去影相揾罪证嘅时候，溶晒都已经 系一滩水， 滴珠滴珠啊！ 因为咧，我哋想象中嘅冰雕咧，即系永远都系哈尔滨嗰啲。即系啲龙啊、凤啊、狮子、老虎咁样嘛，我哋好少真系会见到即系人体嘅即系冰雕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即系创举啦。不过我又想讲翻咧，其实系关于一啲即系讲开 sex 咧，其实我哋成日讲好多咧都系外国嘅，因为咧始终我哋华人社会咧真系好少讲呢个性啦。咁但系最近咧我又睇咗一单新闻，就系香港嘅，就一位应该系女演员，亦都系一位女歌手啦，就系、是。王君卿啦，咁佢就喺一个节目度咁讲，即系讲自己即系嘅性生活啦，同埋自己同丈夫嘅关系咁样啦。咁当然啦，讲完之后就大家都话系哇咩你咁嘅嘢都讲得出噶，咁样爆晒出嚟噶。咁但系即系我就觉得我个人觉得冇问题嘅。咁不过咧，我就想讲就系、是、佢讲啲嘢就好得意嘅。咁佢就话咧，其实咧我就好。叻挑逗嘅，咁但系咧，我老公咧就唔挑逗嘅，但系佢就系咸湿嘅啫，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好冇情趣啊，咁但系我都想知道，其实系咪即系女仔啦，或者女性咧，系都中意即系性爱之前咧，系会有啲挑逗嘅即系场面啊，或者举动咧，先会令到佢哋即系更加即系投入同埋开心嘅咧。 咁要睇下系咩挑逗喎、啊，即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喺我前面跳翻 part 舞，但系本身你系唔识跳嘅， 唔系对你有挑逗，就梗系喺你床边摆个盆菜啦， 或摆几球雪糕喺度先啦， 系咯，睇人咯， 唔系，咁可能系摆喺自己身上咯，啲食，即系会唔会系？ 余生嘅 Samantha 咁啊嘛，其中一集电影版嘅 Sex and City 啊嘛， 我惊佢哋又肚饿之后，咁但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定系即系即系佢讲到好似咧，我即系一大即系冇缺乏咗好多乐趣嘅，即系其实会唔会系真系可能挑逗系点样咧？系咪睇佢身边嗰度？ 即係引誘下佢啊，或者係與唔係之間咁樣嘅挑逗咧，其實 係。但我覺得其實係嗰樣嘢咧，你係可以刺激到對方嘅一啲感官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挑逗。即係簡單如可能你換一件質地滑溜啲嘅睡衣。又或者可能你平時唔著吊帶 lace 背心嘅，你無啦啦今晚著吊帶 lace 背心，咁其實我覺得已經好足夠嘅咯，某個程度上。咁就係、是、當然啦，可能有一啲好精於同先所講嘅，好精於跳翻 part 舞嘅，就喺你面前可能係跳下舞啊。咁之前都有講過，有啲即係藝人都會可能跳舞啦咁樣。咁我又覺得睇下你要同嗰、那個。對手啊，係佢受邊一套嘅挑逗先咯、啊。即係如果佢都唔中意睇人跳舞，又唔中意你搞咁多大龍鳳嘅時候，可能根本佢都唔受呢一套。 係啦，搞完之後佢都瞓咗，係咪？ 係咯， 有啲可能簡單如你換一個 lace 嘅口罩咧，佢覺得好挑逗都唔定噶啦，已經。但係當然啦，但係記住啊 ，lace 嘅口罩咧係唔安全噶。 系啊，我最近见过咧，深水埗咧系有lace 嘅猪片口罩咯，跟住我拎起 就， 哇，即系有猪片嗰边梗系向出啦，咁你唔吉你自己嘴噶嘛？咁嚟我咧，佢吓点啊？都唔会，都防唔到疫啦。咁你又最大都喺入边。不过嗱，话说回来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即系 gay man 咧，反而咧，我又觉得佢哋比较即系少做呢个挑逗嘅行径咯。我觉得佢哋咧，通常咧一见面已经系好啦，嚟啦咁样，就会真系比较少一啲即系挑逗嘅场面咯。咁我觉得 即系小情趣啦，系嘛？ 系啊， 唔系你即系见到可能透过机 M 嗰啲就快来快去啫，嗰啲就即食啲。咁啊，你唔可以讲所有机 man 都系咁。 我又唔会一足高板船嘅，不过我即系听嚟听去都系，即系大家都系希望听到个戏肉咯，就唔会讲到好多即系挑逗嘅情节咯。 唔系，但系反而今次呢一个电视节目咧，我觉得勾起嘅讨论咧，反而值得讨论嘅就系咧，嗱，换咗嗱，你摆到明呢一个节目系讲性噶啦，系咪先？你睇到嘅时候，你都希望嗰个嘉宾会即系讲到即系坦白啲啊，鬼形鬼声啦，系咪？所以我觉得嗱，今次咧引嚟嘅一啲所谓即系反响啦，对于当事人嘅批评啦，我少觉得嗱，换咗嗰个系男演员、男嘉宾，佢讲佢同老婆之间嘅嘢，佢可能未必咧会遭受咁多抨击嘅。而家好多嘅抨击系在于咧，哇，你女人之家，即系讲到咁鬼形鬼声，唔应该讲句都讲埋，仲要你系做主动嗰、那个。咁我都有咩问题啫？佢主动挑逗嘅系自己老公啫嘛，攞正牌啦，系嘛？咁然后大家对于佢嘅批评就系在于，因为佢系女人，唔应该讲啲咁嘅嘢咯。哇！你谂下，我哋对于男女喺性上面嗰个角色同埋定位系几咁迂腐先得噶？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即系搵啲 sex news 咧，其实真系好少本地嘅。咁所以呢位即系女演员咧咁样讲咧，其实我都觉得系一大突破，同埋即系佢作为都系比较后生嗰群啦。即系其实佢讲一啲咁样嘅说话，即系或者关于自己性生活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完全冇问题咯。即系好似系啊，我今日食咗餐好丰富嘅饭啊，或者。想同大家 打咗个好好味嘅边炉啊，咁样 系啦，即系我觉得 so what， 即系大家拎出嚟倾，咁咪去听下，咁开心下咯。但系好多人都会戴一啲有色眼镜啊，或者系一啲哎呀，你点会讲啲咁嘅嘢噶？咁样嘅态度去质疑佢咯。咁我觉得希望大家都可以、 啊、 即系 let it go。 好，系 let it go。你讲得啱啊 ，Coco。所以我就预祝你呢个指婚咧，即系你玩得开心啲啦，去长洲。咁下个礼拜你就不如好安然咁样咧，即系好 open 讲下咧你嘅性生活好吗？ 咁我要加唔加醋先，我要整多啲嘢，咁大家听嚟唔好咁闷啊。 OK， 即管开住空头支票先。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做完节目咧，我哋都准备翻屋企啦。咁但系凭嗰句意，希望用呢一首作品祝福每一位香港人都可以平安回家。 OK， 拜拜。 And I feel just like 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It's like I just stepped outside when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 And I know just why you could not come along with me.'Cause this wa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d in me. Oh, 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Any day the Paris of Rome, and I wanna go home. I said,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Let me go home. God, I miss you, you know. Let me go home. Cause I